花生当饭食，我宁愿听人力讲下笑啫。HKPenis.com， 我系探长。花生当饭食，唔听网台你就听黑食啊。HKPenis.com， 我系杰斯。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同陈小姐 靓煲王，我哋嘅新鲜生料早已经远近驰名，今晚嚟靓煲王试下我哋嘅脆肉皖鱼双飞鳝片，保证你流晒口水。 姐， 咦，你哋啊？ 嗰晚我同妈妈好开心，食咗好多嘢，好多嘢。 有事。 我饮咗少少。 哇！正啊！ 有你有你有，你一只歌听到心痕痕，扭扭条腰，即是真痕痕。随之拍揽肉吞上吞落俾人人，我有发明扭机扭下几云云，大家开心唔使担心，迟下杀到自冧，笑口吟吟吟，今晚吟吟吟吟。 嗱，其實究竟點解而家無端端係會制呢個即係引渡條例出嚟啦？咁當然嘅時間上面係即係諗過曬啦，係咪過年之後啦，係咪第一炮？咁但係咧，我覺得其實係有兩個長遠嘅戰略目的啦，就習大大咧佢要行呢步棋嘅。第一就係、其實下個禮拜即將嚟香港宣講嘅大灣區嘅即係一個大計劃嘅問題啦。咁你大灣區而家講緊呢一個規則對接啊嘛，乜嘢規則對接啫？如果你同你做生意嘅，喂你做下條氣唔順啦，喺大陸即係不活不如意嘅時候，你翻落嚟香港咧就可以即係完全係冇事嘅。咁喂，咁你點樣對接？嗱，問題就係呢樣嘢啦。嗱，你而家成個大灣區，究竟對於雙方嚟講係一條加數定係減數先？係雙贏定係雙輸先？嗱，你對於香港人嚟講，喂，其實最好嘅大灣區嘅銜接係嘛？如果你要即係喺林鄭月娥嘅講法，佢唔犧牲一國兩制嘅情況底下搞呢個大灣區嘅話咧，嗱，你淨係講呢條引渡條例已經衰 Q 咗啦，已經係係嘛？邊個規則對接啊？你係咪你而家你係咪用大陸嘅規則？你係用香港嘅規則對接先？如果你成個大灣區都係行一國兩制，冇所謂喎。整個大灣區都行這個基本法 OK 喎，我覺得係。 但你搞清楚個裝行先， 咪就係裝行問題啫嘛。係啊，這個大家都明白㗎，係咪？即係你唔會咁樣做啊嘛。如果係嘅話，我相信所有廣東人咧都拍爛手掌嘅，其實係。啊，雖然你話大灣區嗰啲人咧唔會話有一本特區護照啊，人哋唔會承認你啊，咁但係我覺得呢一個對於即係所有廣東人都係做，都係一件好事，但係而家唔係啊嘛，係嘛？第二個問題就係在於咧，嗱呢個好大問題啊，就係嗱你依家貿易戰嘅問題咧，其實尤其係而家即係習近平啦，即係喺過年之前啦，喺度講呢個灰犀牛啦。其中一隻灰犀牛咧，我哋其實好即係比較少人去提咧，就係其實人民幣嘅問題。其實人民幣咧，你知唔知道其實已經咧，即係其實嗰個外匯佔款啊，係連續跌咗五個月嘅啦，已經係。是啱啱去到三萬，即係如果你話講我哋嗰外匯儲備，即係三萬幾億啦，係咪三萬零幾七百幾億？咁但係咧，即係其實嗰、那個如果你真係有嗰個美元嘅成分咧，係不斷咁樣減少緊。咁喺咁樣嘅情況底下咧，喂大佬，即係有啲人會走嘅，撤資嘅，大佬啊，係咪睇都唔細色唔對路啦，咁賣埋層樓啊，賣埋曬啲廠啊，走佬嘅，其實係。咁呢啲廠商咧？咁尤其係做生意嗰啲人咧，可能因為咁樣而犯上官非喎。 咪咁樣好簡單嘅道理嘅啫，兩地嘅法律嘅制度，判罰嘅原則，同埋判罪嘅輕重，其實有咁大嘅差異嘅時候咧，正常嚟講，國同國之間唔好國計香港係簽唔到呢一個引渡協議，因為就算簽咗都冇用嘅，係名存實亡嘅個協議。因為你係引渡唔到。 如果你个法庭我 assume 咗佢 ，on the assumption that 嗰个法庭系公正嘅，喂，咁你比对一下，喂，大佬，我哋呢度可能罚款你要事，喂，大佬，你嗰度要坐几年监嘅嘢，或者我哋呢度应该系好重刑罚， 好啦， 但系嗰边咧原来系轻轻放低，我假设咁样啫，你系签唔到嘅，签嚟都冇意义噶。即係名存實亡咯，所以、 就是、你所謂規則對接就係起碼要講法律嘅規則對接啊嘛，係嘛？ 但事實上你見到過年之前阿肥婆同埋咩法改委就走去簽呢一個嘅咩判決互認嗰陣時，咁你就真係要做嘢噶嘛？咁、所以新年之後咪嗱臨做呢一單嘢出嚟咯。 所以林鄭咪同你講啦，大灣區啦。其实而家系冇唔会好似施政报告咁样样嘅，唔会同你讲晒咧所有咧而家嚟紧呢一年啦，我哋有咩大计划啊？唔会有嘅咁样样，因为咧其实咁样讲先恐怖啦，所有嘢唔会同你交代，只会发生俾你睇嘅啫，吓、啊，即系林郑就系咁样啊嘛，就是、一个黑箱作业嘅能手嚟噶嘛，呢、這个先大镬啊！呢、這个系我哋而家一国两制系冇咗都唔知咩回事啊！其实系， 唔系同埋佢识玩呢啲即系掩眼法啊！即系呢单 case 好明显系一啲掩眼法嚟嘅啫嘛，明明你根本就唔系解决嗰个港女嘅问题，但系你借呢单嘢嚟即系破坏香港嘅法治制度，甚至破坏香港嘅一国两制，其实咧佢系做咗一个非常之坏嘅先例，即系佢用呢啲咁样嘅即系 AO 非常之娴熟嘅即系掩人耳目嘅方法咧。或者系即系借东风嘅嘢咧，佢有时真系几成功。你睇佢呢单嘢已经知，好明显喎，系嘛？咁你咪签同行签咗先啦，系咪？你为咗解决嗰个 case 啊嘛，你又咁巧咯，系咪？嗰日同日宣布，跟住同日开嘅招待会，好似帮林郑做势咁，嗰个家属俾人摆埋上台。 唔止噶，一石几鸟噶。你谂下过年之前，喂，大佬林郑系同全香港中产宣战，即系当你讲紧咩黄任康医生就系话，喂，你绝大部分佢爆煲嘅原因系在于嗰班咩新移民病人，跟住你林郑佢第一时间就真系谴责抹黑嗰班医生啊嘛，大佬，你爆咁嘅蛋出嚟，而家喂大好机会啦，已经唔记得咗呢单嘢噶啦。 咁啊，即系头先我哋讲嗰位潘朝初啦，系嘛？即系如果系佢把关就好 Q 大话，点解咧？咁啊，因为咧啱啱原来今日阿毛哥咧佢 DQ 啊，嗰单案咧上诉咧就有咗结果啦。咁就系咧，就系衰咗嘅。 咁都预咗 嘅。咁啊，阿潘朝初咧，而家呢位即系新官上任三把火呢嘅潘朝初咧，就系话人大释法嘅权力咧系无限制，不容本港嘅法院挑战。好啦。呢、這、一個咩我見呢、這、一個now 啦，佢都正情啦，就喺度整色整水啊，喺度引述嗰啲咩建制派話齋就係話，唉哇！而家你搞引渡條例，原來都有個法院攞嚟出嚟同你 say no 啊，咁都仔咁咪可能會令到中央面目無光？點會啊？而家佢而家講冇明啊，人大釋法權力無限制啊嘛。系嘛？佢唔会挑战人大释法噶，佢唔会挑战大陆嘅法律噶嘛。 今日我睇一篇文，我唔记得咗喺边度睇噶啦。有喺度讲紧咯。你几时建制派对呢啲咁嘅洋法官啊、戴假发嘅寡鬼子佬咧，突然间咁信任噶？你嗰阵时咪系咁骂佢哋，话佢即系例如七警又好啊，阿朱经纬嗰啲 case 啊，话佢哋即系全部。嗰班喺唔愛國嘅法官係咁罵佢哋噶嘛？國內嘅網上論壇又係咁，甚至乎你建制派都會出聲喺度呱呱嘈噶嘛？幾時你又將個波交俾佢哋咧？係嘛？喂，老實講，即係我哋曾經即係被審訊過人，或者係即係對法律有啲咁多啫嘅認識嘅人，其實都覺得法律基本上都係有錢人嘅玩意嚟噶啦，都係有階級性噶。都是当权者的工具来的，简单来讲。是吗？但是在香港港英殖民地唯一的流落来的遗产就是一个普通法的制度。或者是一个法治的传统。我们总有十单有一单半单是能够挑战了政府的决定。所以我依然对他有的那么多的信任的。或者即使他的判决出来，我哋都覺得係心悦誠服，或者 at 都冇得 at 啦嚇，亦都係咁講就係、是，即大家仍然會 rely on 呢個制度，即就正如頭先你用阿長毛個例子，你就係睇個題已經知道係大禍啦。法院已經基本上 係廢曬武功啦。簡單嚟講，因為我哋不能夠去即係挑戰人大嗰個決定啊嘛。 係啊， 係嘛？即係如果你睇翻辯方大律師李柱明嗰個講法就好清楚嘅。佢話：第一，喂，你冇理由可以追溯翻轉頭喎。喂，呢、這個已經係普通法嘅精神嚟噶咯，唔使打其他咁多枝節嘅問題啦。佢就係講呢個 point， 你都明白啦。喂，大哥，人大釋法係喺佢哋宣誓之後做噶嘛？嗰樣嘢，即係我而家搞完啦。喂，你都未有法律，你吹得我漲啊？咁即係粗俗啲講就係咁啊嘛，係咪？喂，你再立法，你冇追索力噶咯噃，你去喐其他人啦。喂，咁呢個亦都係一個正常嘅制度嚟噶。喂，以前大家都冇呢個遊戲規則，好容易解釋嘅啫嘛，唔係好複雜嘅法律觀點嚟嘅啫。喂，大家都冇呢個遊戲規則，咁啊，大家亂嚟咯。好啦，不過我哋經過一個民主嘅社會嘅討論之後，我定立咗個法律。好啦，大家冇又唔可以咁噶啦。好啦，以前嗰啲即係都發生咗啦，就算數啦咁樣，有乜計啊咁樣係嘛？當嗰陣時候我哋即係個社會嘅時代嘅變遷，我哋有更新咗個要求。喂，淨係呢一單，你應該睇得到 DQ 案啊。喂，所以香港人自己醒下啦，喺 DQ 嘅問題上邊。是一个严重破坏法治的一样东西。你不要理那个包者表演的内容，究竟你喜欢和不喜欢的问题，而是整个法治制度来的，大哥。 不过我觉得。 喂，你不是这样都不明白是吗？ 我觉得很多香港人是不会 care， 因为得个议员 DQ 而已，是吗？就是。 我怎知一个啊，大佬。 我不是他会这样讲，我不是议员来的嘛，是吗？我不会被人 DQ 的嘛。但是都话了，就是你现在的问题就是说，起码就是讲法律。同埋引渡嘅問題啦，呢樣嘢係而家係同大陸全面對接啊嘛，咁你香港玩完啦係， 咪玩完咗好耐 啦 其實。 咁好啦，而家另一個問題就係啦，喂，而家邊個郭榮亨要做嘢嘅咯，佢上次喺國會翻嚟嘅時候，佢話有五個共識嘅喎， 其中一樣嘢， 其中一個共識就係話嗱，即係如果你立呢個23條，或一個立一個好 hush 嘅23條嘅時候咧。佢話係立一個好 hard 嘅，唔係話立23條嘅時候咧，啊，咁就會 戴定頭盔。 係啊，即係立23條唔係問題。如果你立一個冇牙佬， 到時就 subject to interpretation， 究竟嗰個 hard 定 唔 hard？ 唔係，呢個係 hard， 不過唔係23條。 係啦，咁其實而家都應該 唔係，我大家要明白一個道理。我估得有啲人都會反咬嘅，就係老共引導得嘅咧，十居其九咧， 都係抵死嘅， 都係抵死。我當你係。十居其九到第四，但我不会放过一个我是无辜人。喂，这个就是整个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这个西方的价值。即是我宁愿是中都不会往嘛。 是啦，这个就是香港我 们。因为我成日调转讲，所以我很小心讲这个。 我们行普通法的制度最基本的核心价值就是宁中勿往嘛。 宁愿纵容了这条友， 是啊， 你他透到鸡， 是啊， 我都不会冤枉了一个。人啊嘛， 系啊，嗱呢一样嘢咧，其实亦都系即系点解啊？好多商界会落户香港吓，即系觉得香港做生意好安全，系嘛，可以保障好多人身财产，甚至乎系令到佢哋咧系恶过好多穷人。但如果你话呢一样嘢，成个游戏规则系改咗嘅时候，即系同大湾区对接嘅话咧，咁即系变咗你成个所谓大湾区呢嚿嘢，唔系一加一等于三，其实系一加一。是等于 0.5 啊，是冇咗香港一件咁嘅事，以后就係、是、你香港有啲咩值钱啫， 冇值嘢值钱。 香港冇嘢係自己係土产咗，香港冇石油冇剩，淨係一套制度，就係、是、叫一国两制一套咁嘅嘢咋嘛，係人人都会有信任嘛，西方社会又觉得你即係可靠嘛，係咪，所以点解你先至係喂 人家本来就好熟嘅， 即 係我自己时候呢 the best of the both world， 係啦 the best of the both world 嘅。有 S 嘅個 Wells， 個原因就係、是、喂，你既能夠同中國接軌，亦都係面向世界。 啊、 我哋所謂小學讀 EPA 嘅時候，中西文化交流嘅地方。 嗯、 而大家係經歷咗咁多年，浸淫咗有中國傳統文化，亦都係西方嘅制度嘅土壤裏面，所以我哋先有嗰個競爭能力啊嘛。 嗯、 喂，無端端揾你香港人託啊，就係、是、因為咁。喂，而家就係老共想摧毀咗呢個制度，連白手套都不費鬼事俾你做，你班契弟。喂，咁就好危險噶咯噃。喂，我都係覺得好危險喎。你成個一國兩制咁樣崩壞法咧，連唯一剩翻嘅法治制度都唔見埋嘅話咧， 咁你其實個相對嘅比較優勢係冇曬嘅啦。 梗係冇曬啦！ 唔係，但事實上呢個就係本身中國傳統嘅陰暗面嚟噶嘛，即係你即係你睇翻明朝點解係咁喺度產啲倭寇？啲倭寇本身其實都係嗰啲貿易商人嚟噶，喂，海外私募基金嚟嘅，幫明朝賺好多錢嘅。但問題就係我 control 唔到你，咁我就一定要產咗你。香港一模一樣啫嘛，我 control 唔到你，一定產咗你。尤其是而家對住侵侵，咁所以佢咪要加緊去消滅一啲任何一個不穩定性咯。 同意啊。 是咁嘅咋？ 我同意佢用呢一个分析同角度嚟即系搞香港，所以其实真系危险噶啦。所以点解你好多后生仔好多话诶、哎、算啦，好多废同你抗争呢？一来即系形势比人强，唔够你斗；第二就系、是、诶、哎、倒不如即系走位咗佢算啦。 喂，香港嘅抗争系一件逆水行舟嘅事嚟噶。 系啊， 即系如果你系放弃嘅话，你即刻咧就会被冲落。 不过我觉得咁谂，就你仲顶住咧。都等佢冇咁肆無忌憚。其實你投反對派，即係所謂泛民主派，嘅、目的就係咁啫嘛。 但係個問題佢， 你唔好咁高期望。嗱，你將自己嘅期望調低少少就得㗎。你唔好以為佢能夠改變世界，可以定咗個政策，聽日可以減税，可以大搞福利，唔好咁諗啦。你唯一就係佢功能就好似而家呢間 case 咁，為出嚟嘈下，係咁多㗎咋？你仲想係點啊？佢做咗幾多嘢？你估佢第一又屎係嘛？第二其實亦都冇乜抗爭嘅意志。你唯一係咁嘅啫，咪咁你就會 happy 啲。你投咗票嘅時候咧，你都仲覺得唉都好過冇啦，大佬屌都有人頂一頂。喂，等佢過嘅時候，唔好過得咁過癮啊！即係唔好似喺人大嗰度，即係橡皮圖章咁過嘅咋。嗱，你調低我呢個期望啊！我已經減低咗自己呢個期望噶啦，咁你就會覺得，哎，都有仲有意義嘅咁，因為你唔可以俾佢慢慢温水煮蛙嚟啊嘛。等你開始係不知不覺，跟住無知無覺地過咗啲嘢，都算撚數啊嘛。喂，而家我哋係有啲咁嘅心態，我都不斷自省緊呢樣嘢，因為我已經開始發覺我好 fat 啲啦。fat 啲嘅意思就係、是，唉、哎，算啦。由佢啦，系咁噶。喂，嗱，你開始有呢咁嘅心態嘅時候咧，你自己喺度諗。喂，如果你個個都係咁諗嘅時候，開始反抗同唔反抗覺得冇分別嘅時候，還掂都係過噶啦咁樣，有鳩得佢啦咁樣。喂，咁啊出事噶。所以你唔好淨係將個責任咧係交推撚咗落去啊林鄭或者係老共度啊，我哋自己都有責任。即係我的意思係咁啫，我的重點係。嗱，佢呢個契弟賤人，大家都知道。不过问题我哋有冇嘢去反击下先？即使所以有时我都觉得阿毛哥嗰种精神系 O K 嘅， 系啊，只要佢明知去终审法院或者上去上诉庭，都冇乜希望噶啦。 佢阿毛哥佢今日嘅意思，佢话系会做终极上诉。咁但系你终极上诉嘅话，咁其实 佢今日输埋堂费添啊！屌，好彩申咗法援嘅真系大镬啊！真系 唔系嗱，佢终极上诉嘅话都要睇下批唔批啦，上诉吓、啊。即系如果唔批嘅话咧。咁你就好快就要做呢一个补选嘅啦，就係、是。咁好快就补选㗎啦，好快补选嚟了㗎啦，其实係。 咁咪真係大镬嘅啫。 咁喺唔係，但如果你补选嚟了嘅话，呢、這个亦都係年底嗰、那个区会选举嘅前哨战嚟。尤其係新东其实係好有嗰、那个叫做係指标性作用。 唉， 即係其实就好似当年啊阿楊岳橋228補選咁樣樣 咯。嗱，我希望咁咧，還掂咗少少時間，即係講開佢呢個 DQ 咧，去延伸少少講下嗰個補選嘅問題啦。因為嗱，我哋經過兩翼都係狗勢，都係咁樣，都唔知係咪叫滑鐵路。阿龍，你覺得咁樣形容係咪即係恰當咧？嚇，起碼姚松炎嗰仗肯定係即係大家預料。預料或者係意料之外嘅件事， 有即係嗰仗又甩。 反而李卓人嗰仗咧， 就死實咗啦。其實係， 不過我哋費嗰時講啫，喺嗰陣時候唔通叫大家唔好投票咩？ 嗰仗真係舉敗，大佬真 係。係嘛？我哋私下食飯嗰時候，咁你講幾廿次都知道彎嘅啦，夾硬講嘅啫嘛。即係有時真係昧住良心咁樣。咁但係嗱，跟住嚟呢一仗咧係關鍵嘅。因為點解咧？你新界東過去嘅補選咧兩仗。都系冇乜问题嘅，新界东啲人无论喺比例代表制或者喺多数决嘅制度里边，好似补选咁咧，都好醒嘅。尤其是喺比例代表制， 耷耷冚嘅喎，唔多唔少嘅喎，冇乜票王出現嘅喎，係嘛？跟住就 maximize 曬所有喺electrical 嘅 seats 嘅喎，喂呢樣嘢係堅到震嘅喎。好啦，毛哥而家咁嘅形勢係好險峻嘅喎，即係我自己嘅判斷。當然，我有一次有機會同阿達仔即係傾開偈。他就話：唉，算啦，大家冇乜期望㗎啦，還點都輸啊？點多剩唔多，少剩唔少啊？我話我同意呢個講法，啊，即係唯有咁，亦都係喺度即係打下 J， 氹下自己開心。如果你冇期望嘅時候咧，你就唔會有太大嘅失望嘅。當例如你有好多人有好不切實際對嗰件事咧嘅期望或者希望嘅時候咧，反而你瓜咗嗰個時候咧，好失落。嗱呢樣嘢，我覺得我係要警醒嘅。第一，喂，老實講。而家立法會裏面，我哋噏唔到關鍵一席噶啦，因為已經瓜咗啦嘛。第二，我亦都冇資格噏關鍵一席，即係正如好似上一次嘅 AY 又好，即係阿葉建源啊，諸如此類嗰扎人都好，屌你咩成日都甩碌嘅喺立法會裏面，係咪？我靠你做反對派，屌真黑米啊，大哥我都 收咗林鄭50亿就乜都制啊嘛， 好似自己袋咁啊！屌咁50亿真係好笑真係，你試下。佢唔敢拎嗰50亿走去搞下個教育啊！嗱，睇下點樣嘅情況，你豆都要俾我咁啊，大哥！即係如果我係葉建源啊，我就會咁諗啊。不，但係如果而家你呢一鑊新界東，佢好簡單嘅啫。第一出嚟插票就一定唔會啦。OK， 好似上一次阿基咁樣，第一個可能性係咁啦。第二個可能性就係、是、招討派再有公開啦，係咪叫你招討咗佢咯？跟住咧。就不斷抹黑李長毛啦。喂，其實都出現咗噶啦，李長輸咗之後，唔知點解又關佢事喎，大哥係咪？余若薇啊，走去隔離個網台度，就喺度即係玩阿毛嘅喎，話佢不停喺度屌票啊嘛，屌唔知邊個屌票喎，真係好笑喎，大佬唔可以嗰陣時候啊，寫嗰封信啊，叫啲後生仔，我都未得閒喺度同佢哋算賬啊，屌寫俾後生仔嗰篇嘢，人哋都話佢屌票啦，記唔記得啊？我喺 Facebook 度見到，所以真係好笑。所以我同阿毛講過，我話你交翻俾佢哋啦，你出嚟搞啦，你咁撚勁，係嘛？你哋去選啦，最好係咁啊！你等泛民主派自己自取其辱一鑊啦，你以為新界東贏緊㗎？我你贏到我咪拍手掌咯，恭喜你。OK， 你唔好揾我哋嚟走去幫你喺度戰屍底，揾托詞。因為阿毛是難選的，在多數決的制度裏面呢，他難過李卓人 D 添，你話俾我聽，他真的難過李卓人 D 的，因為他有一些那些高傲的中產人不是很喜歡他，有錢佬亦未必喜歡他，你不要拿他那時候在比例代表制裏面那些票數分配來做比例，因為現在你是 overwhelming majority 的要。系咪啊？ 你冇讲笑啊！你睇翻啲统计，阿毛最多票其实喺康乐园同埋沙田第一城呢两个人区嚟嘅。 但系你过唔过到一半咧？你觉得？ 三成八咯。 过一半就好难，因为其实佢都系对于某啲即系中产嚟讲咧，系唔能够接受嘅人选嚟嘅啊。 即系佢唔系一个 catch all 嘅人。 系啦。 即系你泛民主派嘅荷包里边咧，例如你有15蚊嘅话咧，你攞唔晒15蚊出嚟嘅。喂，所以。佢哋真係估話就話喂，屌你咁樣屌票，你啲咩蝦毛嘛？佢有一次喺我屋企，唔知你喺邊度同我睇緊波飲醉酒嗰時候寫噶嘛一段嘢，我記得我喺度拍佢話，屌我同僆仔喺度癲啦，大佬睇波睇波，大哥 已經 cap 咗圖啦， 你俾人 cap 咗圖，即係話個蝦毛啊，屌蝦毛呢票我唔要你咁樣，今年飲醉酒咁講啦，係咪？ 真係飲醉酒咗一次。 咁佢成日都飲啦，唔係飲唔飲都係咁噶啦，其實冇分別噶啦，屌我哋啲人都係搶噏當秘笈噶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咁。你交翻个位咧，俾翻泛民班契弟啦。你咁撚勁嘛？我係阿毛啊，若唔係你嚟啊，我唔得啊，我搞唔撚掂噶啦。嗱，還掂你又唔係關鍵一席咯，你關鍵一席都冇用啦。你包啲咁嘅賭票化，大哥係嘛？喂，最慘就係選呢個補選位嗰條友啊，係承擔咗你泛民咁多年嚟嘅錯誤同失敗。喂，李卓人其實輸喺呢下啫嘛，你點答人啊？你點答人嗰啲嘢？嗰陣時候李卓人啦，佢真係慘不忍睹。我見到佢嗰個論壇嘅時候，大佬人哋問佢咩外佣居港權啊，屌又唔識答啊，大佬 咩港珠澳大橋又唔識搭啊，因為佢話要請翻啲工人嘛，咁跟住搞到即係一油超支，有好多工人死啊嘛，大佬點搭啊？外佣嗰啲仲可以搭到，係嘛？話大佬佢住滿七年，咁正常人，咪日本人又得，美國人又得，點解菲律賓人唔得？咪夾硬搭都搭到。但個問題就係、是， 而家你講呢啲咧，好大鑊㗎。 咩大鑊？ 即係關於外佣啊，甚至乎而家越炒越熱嘅150人啦、啊。即係你一去到即係選舉大台嘅時候咧，就你知啊，毛哥係好講原則㗎嘛，係咪？即係呢啲係好容易揦嘢啦，其實係。 我放心啊，避唔到啊。 再加多一個本土派，就係、是、再同你煲呢個150人嘅話題嘅話咧，你係死硬。 都幾難㗎。 其實唔使嘅，係直頭而家建制派嘅人，唔係應該唔係奶共派嘅人，佢哋走去扮支持本土，然後就走去大阿毛都仲得。 其實坦白講啊，即係如果你講起150人咧，即係呢一個討論咧蔓延落去咧，其實你對林鄭咧其實冇壞處。 點解咧？ 對林鄭冇壞處一樣嘢咧，首先即係你要諗下喎，即係嗰啲人成日講啦。即係你話翻大，你話家庭團聚，翻大陸都可以團聚啦咁樣樣。你諗下呢樣嘢點樣 feasible 先？ 點樣唔 feasible？ 點樣唔係你點樣？ 我唔識答呢個問題啊！ 你點樣 work 呢樣嘢先？即係你究竟你同邊個講先？ 咁你即係話叫香港人本身係香港人嗰、那個啊？我申請你阿仔嚟香港嘅，我就唔要香港身份證，我走翻去福建啊！廣東韶關咁同你團聚咁樣 嗱，呢個所謂源頭減人啊嘛，源頭減人呢樣，其實你講呢樣嘢其實係 work 唔到噶，即係你叫嗱，如果係咁樣嘅話咧，你一係你作為政府咧，你一係俾一係唔俾，你只有立例，如果你搞中港婚姻嗰啲人喺大陸娶老婆啊，或者係嫁老公嗰啲人咧，就絕對唔可以落嚟，你只有好似用禁煙咁嘅力度係去取締中港婚姻嘅，如果唔係嘅話咧。咁其實嗰樣嘢係冇意義嘅。你所謂話翻大陸團聚，嗰係自由選擇嚟噶嘛？ 你同好多香港人講 啦，你唔係即係講 唔係啊？你同好多香港人講，如果我老豆嚇或者我有親戚朋友揸住美國或者英國護照嘅話，咁你話因為我哋申請去移民嘅時候都係用家庭團聚嘅理由噶啦，咁就唔得啦。Sorry 啦。你要團嘅，你翻嚟香港啦。 即係譬如好似阿楊岳橋咧，其實我見到佢即係同阿邊個施麗珊啦，即係去辯論啦。咁施麗珊講嘢又係九唔搭八嘅啦。即係嗰筆我唔講，但係其實起碼阿楊岳橋有一個 point 我想反駁，佢就話即係呢個150人，即係話會扯盡我哋即係所有啲福利啊呢嘢，對所有香港都唔公平。其實呢樣嘢我又好大保留。 點解咧？ 點解咧？ 幾 high 生定喎佢呢個講法。 好即係好似係咁樣，即係好似係真啦咁樣。但問題就係話，你係咪所有香港人先？ 咩叫所有香港人先？ 係咩叫所有香港人先？首先，即係你如果你話呢啲新移民咧，其實起碼係由四成至到五成嘅香港人組成。你講今時今日嘅中港婚姻咧，係佔咗香港嘅婚姻比例咧，係四五成。 咁嚴重㗎？ 梗係啦。 喂，龍領哥好多選擇喎，如果咁樣。 梗係啦。 唔係笑你啊！ 即係呢，即係只要係一個咁樣嘅問題咧，其實係你話係咪真係你話150人？除非你話150人啦，係完全係老共自己話揀邊個落嚟就揀邊個落嚟嘅啫。 唔係咁有呢個陰謀喺度嘅， 絕對有呢、這個梗係有啦。但係問題就係嗰個唔關嗰個數量事啊嘛。只要即係嗰個審批權係唔喺我哋呢度嘅話咧。就一定會有一啲咁嘅人落嚟啊嘛！ 唔係，我覺得有多時即係啲公共政策嘅分析咧，大家唔好太過 lazy。所謂唔好太過 lazy 嘅意思， 但係嗰個辯論 散，因為點解咧？我呢幾日咧，我完全唔係幫嗰啲即係新移民。我反覆咁思考個問題，因為我見到咩物理治療師協會啊，定係即係護士協會嗰啲人咧，就話咧佢有 醫護界啦，總之就 七八成揸住唔知個身份證號碼 嗰啲嚇 RM。 我喺度諗一個問題，我真係唔係幫佢哋講説話。點會喂發病率同埋入院率？喂，你理論上嚇，我揸住我係 G 嚇，因為我啲香港人咩 A B C， 我老豆都 A 啊屌！喂，我哋嗰啲同新移民，我当你系啊，你系新移民，个发病率一样嘅啫。点解个比例咁悬殊咧？我都唔系好明白、 即我唔明嘅一樣嘢就咁。我唯一解釋到嘅理由咧，即大家幫我手解答一下，因為我覺得有時有啲 accuse 咧，即你對人嘅 accuse 咧，你係要準嘅，冇理由嘅、哦。我唔會流感噶，淨係嗰班人流感，定係還是可能有個假設就係、是、嗰班友仔其實根本係攞完香港身份證之後咧，大部分都係翻到大陸嘅。咁又唔信大陸醫療制度，大陸醫療制度又貴嚇、啊，或者係要擺低錢先可以俾你醫，咁所以要全部曬嚟香港。嗱、啊，除非我呢、這個呢、這個情況係即係現實。 如果急症嘅話，我會有個解釋嘅。急症嘅講法即係其實咧，如果你排急症嘅話咧， 唔係黃任康係真係急症嘅、 啊。如果係做急症嘅話咧，咁其實即係你排得急症，你大家如果你用過急症嘅，你即係其實你排幾耐，你大家心知咧，就係、是、你起碼即係排半日或者排成日，即係好 Q 長嘅， 八小時啊， 即係排咁 Q 耐。嗱、啊，即係嗱、啊， 你放棄啦。 好 mean 咁樣講句啊，嗱、啊，即係如果係排咁耐咧，香港本地人咧就唔會排嘅。 哦、That's why 嗱、啊，即係起碼咧就係、是、如果你話排咁耐咧，即係。 香港大 聽啲講句啦，你條命有翻咁上下賤，你先至會排噶。 仲有，喂，俾、啊、幾嚿水去嗰啲24小時診所算啦、 啊。因為你時間唔係錢啊，都係錢嚟噶嘛。你條命如果唔係咁賤，你唔會排嘅，真係。 唔係嗰陣時，經濟學有個理論嗰陣時同你講啦，排隊嘅現象係在於供求需求決定啊嘛。 有個機會成本喺度噶嘛。 對你嚟講係冇機會成本嘅，所以你要契弟走去排。對我嚟講有機會成本嘅，我寧願用錢去解決咗個問題啊嘛。 啊， 係咪？好簡單嘅啫，即係唔好話咩啦。我屋企啊。有养猫有养狗噶嘛？喂，突然之间佢有事，佢又话唔到我听有咩事，咁你唔通等第日啊？全部闩晒门噶嘛？你咪走去 call 爱护动物协会咯。佢话对唔住，我医生可以嚟睇急症，不过要 唔 系摆低几钱 讲？ 唔系咁你都要噶。 但系咁讲嗱，话到回头咧，我觉得都唔应该喺即系虽然我谂政治上面好唔正确啦，即系唔应该系将所有即系嗰个指责啦。是指向呢150人度，因為 其實老實講啦，呢個係對住空氣嘅啫， 係對空氣，因為問題就係啊，其實就算係政府啊，佢而家嗰個醫療嘅投入啊，其實都遠遠不如呢個國際水平啊嘛，國際水平又係以你自己本身 ，Anthony， 我知道你想講乜啦，嗰班友仔其實某程度上，你將一個咁複雜，唔好话复杂啦，一个涉及到资源分配，涉及到即系成个整体嘅医疗政策或者甚至乎房屋政策、社会福利等等嘅嘢咧，用一个好偷懒嘅方法去赖咗一个空气度啫嘛。 嗱，而点解系林郑？ 对已经攞咗身份证嘅人嚟讲，或者住满咗香港七年嘅人嚟讲，系冇分别噶嘛。 而系点解林郑会唔会怕你讲呢样嘢咧？如果林鄭咧， 佢就想縮資源啊嘛，大佬。如果你將嗰個 burden 唔係 put 喺呢一度嘅，你就話俾佢聽，喂，香港係唔係都唔夠噶啦？啊，咁佢就大鑊咯。 啊， 佢要分配資源咯，佢喺個税制裏面搞咯，甚至乎喺成個公共財政嗰個分配嗰度再做啊。好簡單嘅道理啫嘛。我喺我如果我做特首，用乜嘢 啊？ 唔係，梗係將人講嘅容易啦。不過你俾我有機會講下先咧，咪每一間每一個香港有18區啊嘛，九個區。隨意當下即乘二下九二一十八，我哋兩個區起碼有一間綜合醫院，而家夠唔夠而家？係咪綜合醫院嘅意思即係話有急症有即係全科好似瑪麗嗰啲咁啊？好似威爾斯親王嗰啲咁啊？唔需要將我啲病人調嚟調去嗰啲啊，大佬。 人哋有間 U 病啊。 跟住就係、是、個問題喺呢度啦。嗰啲既得利益者就係醫生。 嗯。 佢點會俾你產出咁多嘅醫科生出嚟喺度大家爭飯碗嘅？咁跟住你成為一個 virus circle 啦，個惡性循環就係點咧？ 嗱咁講啊， 咁辛苦喺醫管局裏面捱到隻劇咁，喂，我梗係快快脆脆出嚟私人執業算啦，最好就係做整容科醫生添啦。 嗱呢個俾嗱。fair 啲即係黃任康講啦，黃任康佢今日都有講嘅，就話其實都即係應該研究一下，即係將英聯邦嘅醫生 直情啦， 胡定玉都有講。 呢個此其一。嗱，講翻即係嗰個頭先嗰個辯論嘅問題，就係、是、其實嗱，因為咧呢個辯論咧，其實就講咗好耐，即係有本土派嘅論述咧，就係成日講就話啦，香港嘅支出咧，即係醫療支出係冇問題，個問題只不過係源頭嗰啲人啫，所以我哋要源頭減人。這個論述最大的問題在哪裡呢？ 不如留翻下一次翻嚟讲，哇，过晒时咯。 好啊， 转头。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